进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 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 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 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 盖棺百年后，重说中间善恶，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 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昨天咱们说到狄仁杰和燕香两个人假戏真做来到这家隐蔽的妓院来调查情况。狄仁杰万万没想到这燕香竟然拆穿了他的假身份。狄仁杰干脆实话实说，把自己的真实身份和盘托出了。狄仁杰请燕香去跟老鸨子打探情况，自己呢睡着了。这燕香会有什么收获呢？掌柜的满脸是血跳河自杀，合伙人着急结账却被人敲诈，堂堂县令夫人被人弃尸荒野，一扇古怪的屏风暗示了杀人动机。有人为了金钱，有人为了名利，独眼龙穿针引线，狄仁杰乔装打扮破疑案。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屏风故事杀人案第7集。等狄仁杰醒过来的时候啊，看见燕香正站在床前头呢。狄仁杰眨着眼，哎呀，我睡了多长时间了。燕香微微一笑，已经大半天了，起来吧，我打探到消息了。狄仁杰坐起身来，下床洗了一把脸。燕香坐在床沿上，把老鸨子说的话一五一十转述了一遍。其实老鸨子反映的情况啊，跟老乞丐说的差不离。那个贵妇人和他的情人一共来过2回，每回都是派头十足。那个男的看上去啊，也挺有钱，就是身体不太好，老咳嗽。说完这些，燕香顿了一下。不过老鸨子说呀，他们每回来都有人跟踪。狄仁杰心头一紧，跟踪？怎么个跟法？就是跟到这个房间，2回都一样。那一对刚一上楼，这个人就来了，要隔壁的房间。我估计啊，他就是从我刚才堵的那个缝啊，往里偷看。那个跟踪的人瘦高个，用一块方巾裹着脸，只露出2个眼睛，看那气质呢，像是官府里的人，不过走路的时候啊，一条腿有点瘸。一听这话，狄仁杰马上就想到了县衙门的潘师爷，他正是腿上有残疾。燕香打探到这么重要的线索，狄仁杰感激的谢过，穿好衣服直奔县衙而去。 衙门里头，潘师爷正在办公，书案上放了一大堆公文。狄仁杰在书案对面坐下，潘师爷给狄仁杰倒了杯茶。沈先生，您听说了吧？我们夫人她，哎，我家滕老爷现在都快疯了，今天又突然把冷掌柜的抓了起来，城里人议论纷纷，仵作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净耽误事儿啊。潘师爷看着狄仁杰，突然想到了什么。嗨，您看，您到这儿来是玩的，我说些这个干什么呀？啊，对了，您今天玩的还不错吧？狄仁杰接过话茬，今天确实去了一个好地方，就在西门南街。西门南街就是那家隐蔽妓院的所在啊。狄仁杰想拿话探一下潘师爷。潘师爷皱了皱眉头，南街？哦，是南二街吧？那有家寺院。潘师爷滔滔不绝地把那寺院介绍了一遍，狄仁杰没有打断他。如果跟踪的那个人真是潘师爷，他肯定早就想好了一套说辞。狄仁杰呢，就让他把戏做足了。听着潘师爷滔滔不绝，狄仁杰就寻思，老鸨子说的跟踪的那个瘦高个儿身上有官气儿，这腿还是瘸的，这不是潘师爷还有谁呢？狄仁杰决定再试探一下。潘师爷话说完之后，狄仁杰把身体往前靠了靠，压低了嗓门，师爷，昨天你给我介绍的古迹都是白天游览的，可是天黑之后，你想我一个人身在异乡，很是孤单呐。您可知道本城哪有让人满意的女人吗？潘师爷刚才还一股热情，听狄仁杰说要找妓女，这口气一下冷下来了。我对寻花问柳没什么兴趣，也不关心，我没法回答您。气氛一下僵硬了，两个人都很尴尬。潘师爷心说，不管怎么样，这个下流的家伙毕竟是刺史大人介绍过来的，得罪不起。潘师爷勉强挤出了一丝笑纹，陈先生，您也知道我忙得很，没时间，家里头两个老婆还有六个孩子，所以我……狄仁杰听了低头沉思，这个潘师爷一直表现得很实诚，看来他不是跟踪的那个人。那这个神秘的跟踪人是谁呢？难道情况比现在还要复杂吗？狄仁杰喝了口茶，脸色略有缓和。师爷，我只是个世俗的商人，不敢说懂什么诗词歌赋，但是我一直很欣赏滕县令的诗作，听说滕夫人也是各种高手，不知道我能不能看看夫人的诗集呢？恰好这银莲遇害的前几天交给潘师爷一本手稿，请他帮忙核对，潘师爷连忙把这个找出来交给了狄仁杰。狄仁杰坐在窗前仔细地翻看，潘师爷在那儿继续办公。狄仁杰看书的速度很快，一会儿就大概其翻了一遍，上面的字迹跟那张床上的字迹几乎是一模一样。从这本手稿看来，银莲有着很高的文学造诣，在音乐方面也小有成就，那些句子在滕侃的诗作中也出现过，这说明他们夫妇二人在诗词上经常切磋。按理说，一个才华出众的女子嫁给了一个和她志同道合的丈夫，她怎么会对丈夫不忠呢？诗词当中银莲有着热烈深厚的感情，她又怎么堕落到去妓院做那些下贱勾当呢？难道说这条线索方向错了，或者是我疏忽了什么？狄仁杰把手稿放在腿上，慢慢捋着胡子，望着窗外沉思。就连潘师爷紧盯着他看，他都没发觉。 等狄仁杰缓过神来，他把手稿还给了潘师爷。眼看着外边天色已晚了，明天滕侃就会去向刺史自首，难道说他发病杀人是真的？狄仁杰叹了一口气，站起身来，他向潘师爷告辞，转身去书房找了县令滕侃。狄仁杰现在觉得十分的愧疚，他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可是暗访滕夫人之死却毫无进展，拖延案件更是要在刺史大人那儿承担责任。唯一的安慰是他把仵作支开，这天儿这么热，尸体肯定已经开始腐烂了，详细的验尸已经不可能了，这样滕侃就永远不会知道他的夫人被人强暴了，这样滕侃心里还能好过些。狄仁杰特意来向滕侃表示歉意，滕侃呢却很大方的摆摆手，狄大人你千万别这么说，您为我做的一切我深表感谢，我给您添了不少的麻烦，坏了您游玩的兴致，您对我的帮助我将铭记在心呐。滕侃的宽容让狄仁杰深为感动，他一拱手，滕大人，我希望您再给我一个机会，本城丝绸铺掌柜的柯兴元之死我还能帮上一点忙，这大概是个巧合，我偶尔认识了一个此案的关键人物，他已经供认冷钱暗中黑了柯兴元一大笔钱，这就是我让您缉拿他归案的原因。滕侃抹了一把脸，打了个哈欠，一副倦怠的样子，啊，狄大人呐，您要是不说我都把这案子给忘了。狄仁杰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看滕大人您已经累了，如果您允许，我想请贵府的潘师爷一起查办此案。滕侃点点头，让管家把潘师爷叫过来，跟潘师爷说狄仁杰到底是什么身份。潘师爷一听眼前这位不是什么沈先生，而是大名鼎鼎的蓬莱县令狄仁杰，大吃一惊。狄仁杰拱拱手，潘师爷，天已经黑下来了，咱们不妨到衙门外头透透气儿，如果您愿意，咱们一块儿去吃个便饭。潘师爷不敢推辞，两个人告别滕侃，来到大街上。在外边，潘师爷对狄仁杰还是以沈先生相称。两个人来到一家小饭馆，潘师爷点了几道当地的风味菜色，摆了满满一桌子。酒桌上，潘师爷把柯兴元的案子大概说了一下，狄仁杰也把冷钱黑别人钱、昆山敲诈的事儿说了。这些内幕让潘师爷感叹不已。狄老爷，您来这儿两天，比我在这几十年知道的还多，真令小人佩服啊。狄仁杰谦虚地笑了笑，这都是我运气好，全给撞上了。啊，对了，那个守寡的柯夫人比柯兴元小很多，你听说没听说过柯夫人红杏出墙啊？潘师爷一愣，柯夫人？不会吧，柯兴元先后娶过三个老婆，前两个都死了，最后这位柯夫人贤惠的名声可是声名远播呀，她把家里安排得井井有条，有一阵子老柯犯胃病，这柯夫人呢是一步不离地伺候着，天天亲自喂药，大伙儿都说老柯这最后一房媳妇儿算是娶着了。狄仁杰糊涂了，柯夫人在县城有口皆碑，可是乔太却把她当成了妓女，这柯夫人当人一面背人一面，这里边会不会另有隐情？狄仁杰觉得有必要去柯家走一趟。潘师爷，吃过晚饭咱们去拜访一下柯夫人，到时候你就说我是州府派来的官员，临时来牟平办案子的。潘师爷点点头， 这家小饭馆离柯行元的家不远，吃过饭，两个人慢慢溜达着就走到了柯家的宅院。这座院子正面是一座高大的门楼，朱漆大门装饰着狮头的铜门环，光是这个门楼子就够气派的。潘师爷上前拍拍门环，管家出来，得知是官府来人了，管家把他们引到了一间古香古色的大厅，端上茶水就去通报女主人了。一会儿的功夫，一个身穿一袭白裙的女人走出来了，容貌端庄，气质内敛。潘师爷赶紧介绍，柯夫人，这位是州府派来办案的沈官员沈大人。沈大人，这位就是柯兴元的夫人。狄仁杰欠身致意，柯夫人也是微笑还礼。柯夫人手中拿着一把檀香的团扇，她摇着扇子问道，两位官人，你们来这儿有什么事儿吗？狄仁杰往前走了一步，哦，柯夫人，我知道我不该让您再回忆您丈夫的事儿，毕竟人都死了，但是人命关天，我们不敢怠慢呢，还望柯夫人配合，如果可以，我们想看看柯兴元的房间。柯夫人手中的扇子停下来了，哦，这个没问题，管家掌灯带路。管家手上提着一盏油灯，带着狄仁杰他们穿过迷宫一样的走廊，四周是亭台楼阁、花园、假山，穿过几座庭院，来到一座幽静的小竹园。竹园后边有一座房子，这房子挨着流经府外的河流，这里是柯兴元生前日常起居的地方。管家掏出钥匙打开一扇大门，进去之后又用钥匙打开一扇雕花的小房门，这里边就是柯兴元的房间了。管家点着蜡烛，狄仁杰环视一下四周，这几天这个房间一直是门窗紧闭，屋里头很闷。房间还有一个后门，出了后门走一段路就是大花园。老柯死的那天晚上，宴会就是在那个花园的亭子里边举办的。狄仁杰在后门站了一会儿，欣赏花园的夜景。他注意到，这后门虽然比较小，但是也不至于磕到门框上。柯兴元满脸是血，这血是从哪儿来的呢？房间里，柯夫人坐在一把椅子上，一位侍女站在她的身后。狄仁杰走进房间，仔细的观瞧，这个房间空荡荡的，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靠着墙角放的一张大床，房间另一头放着几个红漆的衣服箱子，石板地打扫得很干净，墙面也似乎刚刚粉刷过。狄仁杰一边打量房间，一边询问，柯夫人呐，这房间没什么家具，我想柯兴元在世的时候，这屋子里不止这几件东西吧，至少应该有张书案，放点花瓶古玩什么的。柯夫人不冷不热地回答，我家老爷是个朴素的人，他虽然万贯家财，过日子却很节俭，一点钱都不愿意多花。狄仁杰一听，这柯夫人分明是在说谎。柯兴元的宅院修的快比上王府了，亭台楼阁、花园、假山一个不少，外边修的这么豪华，屋里头却这么简单，这不配套，哪家也没这么干的呀。狄仁杰不动声色，把眼光对准了那几个衣服箱子。柯夫人，这衣服箱子只有春秋冬三种图啊，那只夏天的箱子放哪儿去了？柯夫人一愣，不耐烦地扇了两下团扇，那只坏了，送作坊里正修呢。狄仁杰点点头，哦，明白了，平常这衣服箱子啊，屏风都是四个一套，看惯了一套的，猛然缺了一个，还真觉得有点别扭。柯夫人呢， 我想请您把那天晚上的场景再仔细地说一遍。柯夫人根本就没在认真听，她的眼睛在房间里四处的搜寻，突然她举起团扇去扑打什么东西，然后回头狠狠地瞪了一眼侍女。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在这个房子里我不想看到苍蝇，一只都不能有，快打，哎，飞那儿去了。这侍女急匆匆地去拍打苍蝇，柯夫人也站起身来，举着扇子四处的搜索。狄仁杰觉得奇怪，这柯夫人怎么看见苍蝇这么大的反应呢？难道说有洁癖吗？潘师爷好言安慰，没事，柯夫人，也就是一两只。可是柯夫人根本就不搭理潘师爷，只顾着催促侍女去打苍蝇。房间里只点了一支蜡烛，光线很暗，侍女追了一会儿站那儿不动了。柯夫人一看呢，更生气了，怎么不打了，在哪儿呢，快去啊，说着推了侍女一把。狄仁杰饶有兴趣地看着柯夫人，突然他想到了什么，站起身来拿着蜡烛要去点旁边的大油灯。柯夫人可急了，伸手就要拦住，不要点油灯。这狄仁杰看了看天花板，淡淡地问道，为什么呀？我帮你找苍蝇啊。柯夫人嘴唇颤抖着，在死人的房间里边点得太亮，对死人不敬。狄仁杰没吭声，他的两只眼睛紧紧地盯着天花板。柯夫人呐，你瞧瞧，这天花板上全是苍蝇，这个房间两天都没打开过了，哪儿来的这么多苍蝇呢？您不觉得奇怪吗？狄仁杰不顾柯夫人的反应，迅速地把四盏大油灯全都点亮。他举起油灯仔细地观察着天花板，柯夫人脸色苍白，头上冒着虚汗，双手颤抖。油灯一靠近，嗡，一大群苍蝇从这天花板上就飞下来了，围着油灯乱转。柯夫人吓得后退了几步，潘师爷也被眼前的场景给镇住了。一群苍蝇，这到底说明了什么呢？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奸臣、皇后、特务、太监，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北京文艺广播，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你。哎，一天一个故事，您可别错过了。 在黎明，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看不清那漫漫无常，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门前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他的平淡相思融在歌唱，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唏嘘着在林中回荡。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此刻的无声的喧哗，大地被光芒照得泪洋洋，